山峰，下山，大路上，大山脚，在海边，告诉你，在大山，地震，啊，地震了，你看那下的是马子，马子不被盖着呢，龙的大白狼的，不被盖着。最深蓝的都别放肆，都别撒谎。This is feeling your bliss， 上天人在山根，到底是谁伤心？好痛，再有了精神。This is my life， 我在把酒给喝呢。Go.